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2017年12月19号星期二，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西南风3级，最高温度4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同样的，随着时光的流逝，家中年迈父母的安危也是子女心中剪不断的牵挂。但由于工作忙，很多子女无法时常陪在父母身边，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呢？近日，荣华街道正在辖区内开展试点，为老人们发放智能腕表，打造智慧居家养老新模式，让关心不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 今年大兴区残联为残疾人家庭实施了无障碍改造和新建了一家扶贫助残基地，很大的方便和改善了残疾人的生活。这也是今年大兴区为民办实事工作之一。 12月16号，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市大兴组织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在大兴区文化馆小剧场召开。大会对民进大兴组织30年来取得的成绩进行了总结，对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展望，对为民进大兴组织做出突出贡献的会员和优秀会员进行了表彰。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同样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家中年迈父母的安危也是子女心中剪不断的牵挂。但由于忙于工作，很多子女无法时常陪在父母的身边，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呢？近日，荣华街道正在辖区开展试点，为老人们发放智能腕表，打造智慧居家养老新模式，让关心不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据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辖区内的常住人口中，80岁以上的老人有1000多人，空巢独居、残疾老人有800多人。社会老龄化趋势和辖区老年人口比重大的现状，让养老问题越来越突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荣华街道通过社会购买服务与大兴区社会服务指导中心合作，引入了智能腕表服务。这款智能腕表具有操作简单、功能丰富、灵敏度高等特点。每个腕表均配备一张电话卡，子女只需要在手机端下载腕表应用 APP， 然后绑定腕表即可使用。腕表主界面可以显示时间、日期、星期、天气等基本信息。应用功能包括拨号、电话本、微聊、戏曲、心率、计步、久坐提醒、音量等功能，可以通过滑动界面查看，相当于一部智能手机。不仅可以满足接打电话、微聊等通话需求，又设置了贴切老年人爱好的戏曲，还可以对老年人健康状况进行提醒监测。而它所具备的多重精准定位功能，可以对老人行踪进行精准定位跟踪，为防止老人走失提供了可靠保障。 为了方便老年人使用腕表，采取大音量报时、大字体屏幕，同时也设置了一键拨打紧急号码、一键语音报时、一键调节音量、一键语音微聊4个快捷键。一键拨打紧急号码方面，腕表最多可设置3个亲情号码，在紧急情况下可通过紧急呼救一键呼叫，接到指令后，腕表将自动拨打自动设置好的3个亲情号码，求救电话3轮，直到接通其中任何一个才会停止。若3个亲情号码3轮之后还没有接听， 将会用短信方式发送消息到手机 APP 通知子女。此外，这款腕表还具有智能摔倒报警功能，当老人在下雨天或光滑地面以及突发情况摔倒的时候，手表会自动发送报警消息到手机端，手机端会自动弹出消息，同时自动拨打紧急联系人电话，还可以设置一个安全区域，围栏最小半径为200米，当用户从围栏中到围栏外并且定位，才会产生出围栏报警。 目前这个项目在天花园伊里社区开展试点，主要面向社区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及空巢独居残疾人发放，试点时间为期1年，到期后将根据试点居民使用情况和评价进行调整，并决定需不需要在荣华辖区内大面积推广。一直以来，荣华街道一直致力于服务型街道建设，针对辖区老年人较多的情况，不断加大对老年居民的服务投入，通过开展便民服务日、农产品大集、三送三帮等活动，将便利送到老人家门口，让关心直抵老人心头。智能腕表的发放将加快荣华智慧居家养老的进程，为老年居民创造越来越舒适的生活环境。 本台消息，今年大兴区残联为残疾人家庭实施了无障碍改造和新建了一家扶贫助残基地，很大方便和改善了残疾人的生活，这也是今年大兴区为民办实事工作之一。家住魏善庄镇大郎法村的孙秀文就是其中的一位。孙秀文今年67岁，腿部的残疾使他平时行动上非常不便。为了解决孙秀文出行不便的问题，大兴区残联为他家院落进行了无障碍改造，把原本的台阶替换成了方便行动的坡道，并加装了2排扶手。孙秀文说，以前出门下台阶特别费劲儿，我都得扶着墙垛子，要不使不上劲儿。现在安了这个方便多了，出入便利，腿不像以往那么疼了，走平道就下去了。 针对残疾人家庭不同情况，区残联在家庭无障碍改造进行入户评估时，与有需求的残疾人进行了沟通，征求意见，进行量体裁衣，根据需求为每户残疾人进行改造设计，提高实事工程的群众参与度。据了解，今年大兴区残联共为300多户像孙秀文这样的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目前改造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为了实现精准扶贫、精准帮助生活困难的农村残疾人增收，大兴区残联2017年的另一项实事工程就是新建了一家扶贫助残基地。这个基地的成立为40位残疾人提供了就业岗位。家住长子营镇小海巴村的李树和就是其中之一，因为患有腿部残疾，他很难找到工作。不过在扶贫助残基地，李树和却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对于薪酬他也很满意。他告诉记者，现在每个月能挣1000多块钱，在这儿工作挺不错的，增加了经济收入，我们每个残疾人都挺高兴的。 李树和工作的扶贫助残基地就是北京长子营泰丰肉鸽养殖专业合作社，这是一家肉鸽养殖企业，位于长子营镇小黑法村，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和效益。养殖肉鸽对于残疾人来说不算繁重，每天打扫、添加饲料等工作比较适合残疾人工作。扶贫助残基地通过为残疾人提供就业，不仅帮助他们融入社会、参与社会劳动，而且也减轻了残疾人家庭的负担。北京长子营泰丰肉鸽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韩慧才介绍，通过扶贫助残增收基地建设，为40名残疾人提供稳定的岗位和收入，让这些残疾人能够参与社会活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残疾人家庭的生活质量，解决了他们很多困难和问题。为民办实事工作作为大兴区残联每年的工作重点，区残联始终坚持把实事办实办好，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的态度，实实在在地解决残疾人家庭的难题，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提升他们的幸福指数。 本台消息， 12月16号，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市大兴组织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在大兴区文化馆小剧场召开。大会对民进大兴组织30年来取得的成绩进行了总结，对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展望，对为民进大兴组织做出突出贡献的会员和优秀会员进行了表彰。 据了解，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市大兴组织建立于1987年12月12号，至今已经有30年了。组织规模由建会时的17名会员发展到目前来自文化、艺术、教育、出版、新媒体、政府机关、企事业等10多个界别的200多名会员。民进会员中集聚了一大批文化、艺术、教育、出版、新媒体、政府机关、企事业的代表人士。现在有特级教师4人，全国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2人，民进中央委员1名，历任民进市委委员12任次。自从组织成立以来，已经有100多人担任过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了。 民进大兴组织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理论学习的全过程，坚持与中共大兴区委同唱一台戏，同心同向同行，每年开展丰富多样的学习培训活动和文化活动，不仅加强了会员的凝聚力，展示了民进大兴组织的风采。每年针对地区经济发展等重要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形成调研报告呈送民进市委及区委统战部，得到高度评价。各支部先后完成了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现状及建议，开展好我区社区文化的建议与思考，大兴区医疗卫生资源均衡化水平的调研等100多个课题的调研。此外，被各级部门采纳的提案建议多达400多篇，进行大会发言30多篇，促成了相关部门关注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现状，为党委政府决定提供了参考依据。民进大兴组织还十分重视社会服务的创新，在开展好智力支教、文化下乡、法律救助、救灾扶贫、医疗服务、法律救援等一系列常规的社会服务工作的同时，成立民进大兴志愿者服务队，加强社会服务品牌化建设，创建了爱绽放情无疆品牌社会服务活动，精心打造送百福、民进大兴漂流书包2个服务项目，精准对接基层需求。 在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市大兴区组织成立30年之际，民进大兴区工委发出了民进人拍大兴画大兴的活动，号召各支部专委会纷纷发动，组织会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摄影书画活动。组委会共收到文化艺术作品300多件，选出了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了展出和印制成册。这些作品充分展现了大兴区的魅力和活力，表现了大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赞美，更展示了民进大兴人的文化艺术风采，展现了热爱生活、热爱家乡、欣欣向荣的良好精神面貌。 本台消息，一名男子到饭店用餐后，离开时因为粗心大意，将斜挎包遗失在了饭店内，之后被其他食客捡拾带走了。大兴警方接到失主报案后积极介入，终于帮助失主找回了钱物。12月3号晚上10点多，大兴公安分局礼贤派出所接到失主沈先生报警，他说在饭店用餐后不慎将单肩斜挎包遗失在了店内，包内有6000元现金和一些重要的个人证件，请求民警帮助。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向饭店老板了解情况，并结合店内监控录像还原事发的经过，查找可疑线索，最终确定事主遗失的斜挎包被另一桌食客捡起后，驾驶一辆尾号为16的面包车离开现场。很快，在民警和事主的共同寻找下，找到了尾号为16的面包车，并通过询问司机、对比监控照片，最终确定当晚拿走斜挎包用餐者正是沈先生的好友韩某。 民警立即带领事主来到韩某的工作地点，经过简单的询问，韩某承认了当晚在与工友吃饭后发现隔壁椅子上有一个斜挎包一直无人认领，便自作主张将包带回了工地。民警对他进行了详细的法律解读后， 韩某便主动将挎包归还给了沈某。面对失而复得的挎包，事主沈先生对韩某和民警连声道谢。记者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在捡到物品后失主找上门来还不将捡拾物品归还失主的，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情节严重还有可能会被刑事拘留。所以当我们捡到别人的钱财或物品的时候，如果联系不到失主，应该尽快交给公安机关或相关部门处理。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本台消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熟悉的歌曲，熟悉的旋律，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大家也一样熟悉，他们就是公交司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新国线公交公司，看看司机师傅们都有什么暖心事迹。公交故障用私车送乘客，星54路的公交司机吴宗涛，公交车突发故障抛锚，许多滞留乘客都打车走了，只有两位高中生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神色焦急。吴师傅便用自己的私家车将两个孩子送到了最近的梨花桥公交站。吴师傅在接受采访时谦虚地说，54路公交车将近一个小时才发一趟，当时就想着大冷的天儿不能让孩子冻着，再说车坏了也是咱们的责任。梨花桥好等车，937、61路、46路、38路、30路都有站，所以我就把两个孩子送那儿去了。 拾金不昧好司机，235路公交司机桂军雷。一个月前，桂师傅打扫卫生时，发现在公交座椅上有一部手机，因为当时车上人不多，他清楚地记得坐在这个位置的乘客是在清源路下的车，要去坐地铁，便急忙跑去清源路地铁站追失主，碰巧遇到正在着急寻找手机的失主，经过一番核对便将手机物归原主。当记者问到当时的心情时，桂师傅说，看到失主找回手机咱心里也高兴啊，但是咱从不宣扬，我们车队也经常开会学习做好事不留名。星61路的公交司机孙权，两个月前，孙权从渔筏开往宋庄方向的途中，有乘客反映在车上捡到了一个旅行包，经过查看，包里有身份证和银行卡等贵重物品，便急忙给总站工作人员打电话报告，得知刚好有位乘客打电话给总站反映了情况，经过一番核实，便与失主约定好在渔筏场站取包。由于发车时间紧张，孙师傅将包放到渔筏场站就出车走了，连一句感谢都没有听到。孙师傅说，像这样的事在我们车队多的是，可以说但凡落在我们车上的东西，只要不被别人拿走，一样也丢不了。 助人为乐好司机，星45路公交司机蓝海涛。蓝海涛待人接物由内而外透着客气，遇到腿脚不便的乘客也从不着急，等乘客坐稳了才启动。3个月前，一位女乘客不小心把饭盒里的汤洒在了车上，见乘客满脸愧疚，她没有指责，而是自己将车厢迅速清理了。接到表扬电话才了解到，那位乘客本身腿脚就不好，蓝师傅开得特别稳，每次起步都先确保乘客坐稳扶好，特别是他将汤洒了也没有责怪一句，这让他十分感动，急忙打来电话表扬。 帮助找回走失老人，22路的公交司机杨建国。找到走失老人竟是因为他日常开车的小习惯，杨建国开车总是会仔细观察周边的路况，正是因此才发现了坐在桑马房路边的走失老人。老人衣着整齐，却坐在草地上，引起了杨师傅的注意。在接到敬老院求助电话后，马上就想到了老人，因为这家敬老院就在22路的路线途中，所以敬老院打电话到总站，希望能有消息。确认情况之后， 杨师傅帮助敬老院的工作人员成功将老人送回敬老院。杨师傅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敬老院的人别提多感谢了，他们说让我随便提条件，那咱能干那事儿吗？我说什么也不要，再说这也是咱应该做的呀。北京新国线客运有限公司总经理石晓明告诉记者，像类似这样的好人好事在北京新国线中数不胜数，公司也将接到的好人好事表彰纳入到员工年终评奖的范围内，用这种方式来鼓励这种拾金不昧乐于助人的行为。 本台消息，近日一位家住大兴区旧宫镇清新园小区的居民告诉记者，我们小区内有个废品回收站，有十多年了，已经成为了附近十里八乡著名的废品回收集散地，但现在天干物燥，里面堆满了易燃物，距离路边的汽车和民房只有几米远，真是隐患重重。记者随后来到清新园小区，这个小区建成于2001年，大约16万平方米，废品回收站就位于甲20号楼的东侧的存车棚里。据记者了解，这个回收站事实上是一个存车处，而回收站的大妈原本是负责看车的。车棚之所以变成回收站，事实上是附近居民看着大妈大爷日子过得比较清苦，常常把一些废旧物品送给他们，让他们或使用或变卖，久而久之堆积的物品多了，这里就变成了一个废品回收站。 记者在现场看到，停车棚里仍停放有很多自行车，还有一些正在建设中的新能源电桩，其他地方就都堆满了一些纸箱子、塑料瓶，以及一些居民用坏了的电器等。而看车棚的大妈正在收拾废品。大妈告诉记者，自己和老伴是安徽人，家里有两个孩子，为了能多挣些钱让孩子更好的生活，他们就开始收集废品了。前不久居委会已经找过我们了，告诉我们这样有安全隐患，我们会尽快清理干净的。说完大妈就开始收拾起来。 本台消息，最近有市民反映说，咱大兴有条路形成了天然的减速带，减速带高低不平，一般第一次不减速经过这里的小轿车都会托底，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记者到现场进行了采访，一位骑电动车的小伙子告诉记者，这条路位于西祠桥东侧的富顺南路，整条路有2公里左右，市民所说的这条减速带就在这条路上的郭上坡公交站附近，大约有20多米的样子，减速带高度大约有10公分左右，低底盘的汽车路过此处都会托底，如果稍有不注意，汽车基本上都会飞跃式的过去。据网友说，每过10辆小轿车都会有2-3辆托底。 对于骑电动车的小伙伴来说，这个减速带更是灾难性的，尤其是夜间，由于减速带与路面颜色相同，如果没有及时发现这条减速带，很容易连人带车被掀翻。据小伙子回忆说，其实这条路修了好多次了，但用不了多长时间路面就又会坑坑洼洼的，只是以前没有这么严重而已，现在这样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一般自己下班回家都会绕开这段路，很不方便。在这里记者要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道路情况，注意安全。 本台消息，近日一位家住大兴区居民向记者反映，大兴区京海路与科创二街路口没有红绿灯，也没有减速带，每次经过那里都不免担心。12月15号，记者来到现场看到，居民所说的地方是两条斜街交叉的十字路口，四周并不是居民区，而是被企业所包围。西南角是一家天马华园停车设备有限公司，西北角是健康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西南角是邮储亦庄机房，西北角是北京国际矿业城。两条交叉的三车道马路很是宽阔，除了上下班高峰时段，平日里车流量颇显得稀稀落落。这正因为如此，虽然没有红绿灯，一些车辆开到这里并不减速。 一位经过这里的居民还告诉记者，一个月不知道要出几次车祸，京海路还没有路灯，非常不安全。而且 出入邮政综合处理中心的大车也总是不遵守交通规则。针对这一情况，记者给大兴交通支队综合科打了电话，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京海路与科创二街路口的红绿灯安装问题已经在着手办理。工作人员说，我们正在走审批程序，会尽快装上。同时也提醒各位驾驶员，在红绿灯没有安装前，请一定要注意安全。 本台消息，12月14号，民航局起草了《民用航空飞行标准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现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民航局将对实施无人机飞行运行的运营人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无人机飞行时应开启电子拦阻功能，接入无人机管理服务系统。民用无人机是指没有机载驾驶员操纵自备飞行控制系统，从事民用航空飞行活动的航空器不包括航空模型、无人驾驶自由气球和气流气球。 根据征求意见稿，民航局拟对实施无人机飞行运行的运营人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对民用航空运行安全或地面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有重大影响的无人机运营人，应当取得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的许可，相关驾驶操作人员应当取得无人机驾驶员执照。按照规定，取得无人机运行许可证的运营人应当具备的条件是，具有实施运行所必须的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符合有关资质要求，所使用的无人机设备设施系统符合有关运行要求，并通过产品合格审定，通过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要求的运行合格审定，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征求意见稿还规定，使用无人机开展飞行活动时，应当按照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开启电子拦阻功能，接入无人机管理服务系统，保持通畅有效的通信链路，接受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指挥，确保无人机在规定的区域时段按照规定的运行要求开展飞行。 本台消息，金镶玉牌匾、大理石墙面、祥云纹饰，长安街25座地下通道前门1号和4号通道维修整治工程主体已经完工，以庄严、沉稳、厚重、大气的装饰风格重装亮相。记者从市交通委路政局了解到，今年年内，长安街建国门至复兴门之间及前门一共27座人行过街地下通道维修装饰工作将全部完成。长安街建国门至复兴门之间及前门的27座人行过街地下通道中，天安门东西通道和王府井东西通道开始建造在80年代中期，其他通道在90年代初陆续建成。随着时代的发展，通道内设施日益陈旧。为了落实北京四个中心的战略定位，适应长安街及其沿线景观提升的要求，根据市政府下发的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市容环境景观提升工作方案，遵循长安街景观提升提出的庄严沉稳、厚重大气、美观和谐、绿色低碳、注重统筹的整治原则，北京市对27座地下通道进行了维修装饰施工，提升通道的景观品质。 据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2016年，北京市率先完成了西单西通道和天安门西通道试点，积累了宝贵经验，摸清了通道施工的难点，并找到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今年，城养中心根据计划方案，有序展开了剩余通道的维修整治施工，近日已实现主体完工。下一步，工程将进入收尾阶段，计划于年底前全部完工。市城养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通道装修在设计上沿用了长安街景观提升导则中的祥云花纹、金属板颜色以及樱花红、花岗岩石材等元素，整体风格一脉相承。同时，根据不同通道所在的地理位置，又融入了周边环境特色。听众朋友，